外国媒体在5月8号到12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的历史性结论。孟加拉国的闪电报、塞尼加尔的人民报、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等团体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照片等革命活动照片，上载了历史性结论的全文或摘要。俄罗斯塔斯社、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报、中国中央电视台、日本时事通讯社、几内亚全国今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的公报和尼日利亚全国今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也载文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历史性结论。